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伊朗的伊朗新晚报9月5号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，披露特辑。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9月2号发行了公报。